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98集《神牌创始人》。 节目组该多有钱啊，连海老师都能请来。 海老师作为经协的老师，能在小提琴协会担任老师，在小提琴界的地位不低，弹幕中掺杂着这样几条： 这是海老师， 本人在线严肃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去搜搜经协。 这几条弹幕有些人注意到了，但现在大部分人都在看直播，没有人切出画面。请影帝的工作室，经纪人终于看到了未解之谜。 哦，原来是因为田潇潇，他小提琴应该拉得很好。 秦修晨拿着手机，依旧看着电视节目，一贯的淡然优雅。节目组录制节目，自然不会把海老师跟导演的对话放上去，没有解释内情，又加上海老师一直在跟田潇潇说话，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海老师直接给出了高级线索是因为田潇潇。节目已经播放到午饭，镜头给饭店九州游的折扣一个特写， 确认过眼神，节目组是九州游的粉。 完了完了，妍希一心只有音乐，唉，秦影帝也是个老年人。 景影后是倔强废铁，我说什么了吗？ 秦冉跟妍希等人骚操作的点了一桌子的菜，屏幕上秦影帝正慢条斯理的回答， 结婚可能要等几年后，暂时无心这些。 吃完这顿饭，弹幕上一片坐等影帝影后天王去洗盘子，刷着满屏幕的哈哈哈，直到秦冉坐到了电脑面前，输入了账号至尊20星，满屏幕的哈哈哈瞬间消失，直播页面瞬间干净。因为镜头有些远，电脑页面不大，又是一闪而过，两个人在线飙了一把手速，大部分观众没有注意到杨飞邀请秦冉的那一段，节目组也非常冷漠的没有把这一段放出来，但很多人注意到了九张神牌。秦冉打游戏的时间只有8分钟，节目组忍痛剪辑了一半，其中还把游戏回放中喷子的话剪辑出来。看完直播，秦修晨站起来，他伸手漫不经心地拍了拍衣袖，送秦玲回家。 小玲， 秦修晨拿着钥匙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询问秦玲， 你喜欢电脑吗？ 秦玲把手机装进兜里，拿好围巾，闻言没有说话，只是点头。秦修晨打开车门，坐在驾驶座上偏头看他， 我再给你找一个厉害的老师，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我跟秦管家想让你干嘛，你有选择的机会。 知道。 秦玲低头打开手机上的一个游戏，慢吞吞地玩着，这是答应了。 好，像是秦家的人。 秦修晨伸手摸摸他的脑袋，看向窗外，清浅的眸色逐渐变深。 接下来我们有一场很大的仗要打，你放心。 秦玲的存在总有一天会被秦四爷发现，他要找出能跟秦四爷分庭抗礼的办法。秦影帝工作室，他走之后一片寂静。 这俩姐弟玩游戏都很厉害啊， 电视上哪有现场看的刺激啊。经纪人淡定地喝了一口咖啡，瞥了一眼这行人。 那神牌呢？ 工作室的人基本上都玩九州游这款风靡全球的游戏。经纪人哦了一声， 哦，不知道，等网友扒呗。 他又喝了一口咖啡。他也好奇，但是不敢问。但是网友们是放大镜啊， 工作室的人默默低头，拿出了手机，点开视频 APP， 翻到偶像24小时回放，拉到最后的十分之一处，重新看一遍。如他们一样的，还有大部分观看直播的网友，这其中自然也有九州游的游戏粉，也有一小部分网友记着弹幕上的话去搜索惊邪的内容。网友都是用放大镜看节目的，恨不得把每个演员身上衣服的花都给扒出来。亭兰公寓，程文如等人也看完了节目。 明天去找你弟弟。 程俊从沙发上站起来，随手把坐在地毯上的秦冉拉起来。秦冉的那本黑书还没有给秦玲。秦冉站起来，把手中的抱枕随手扔到一边，跟在他身后上楼，手随意搁在脑后。看情况，他这两天都在研究徐校长跟他的实验项目。两人一边说一边往楼上走，身后程金跟程温如面面相觑，这两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诧异。他们虽然不是职业玩游戏的，但是在秦冉账号至尊20星爆出来之后，弹幕顿了片刻，又是满屏幕字眼刷屏的热度，两人还是能够感觉到的。只有程木全程面无表情地看完。 冉冉哪里来的神牌？ 程温如双手环胸看了程木一眼，压低声音问道。他记得欧阳威好像有一张神牌。程温如不玩游戏，但去年欧阳威在京城特别火，参加宴会的时候，程温如听张相哥那些人提过，貌似有一张神牌还挺厉害的。程木吃完了薯片，把桌子上的垃圾收起来扔到垃圾桶，闻言摇头，他也不知道。程温如收回目光，跟秦冉程俊打完招呼之后，才若有所思地转身出门。与此同时，微博各种小视频自媒体软件一个剪辑的视频腾空而出，媲美职业选手的学霸热搜紧随着妍希升到第二。除了粉丝，也有九州游的粉丝循着视频链接点进去。剪辑的是饭店的镜头，来自游戏高手的质疑开始了。 这也能上热搜？ 这个白天天也就一星的水准，在你们娱乐圈可以，放到电竞圈也就普通路人水准。 正这么想着，弹幕上忽然疯狂刷起来。 前方核能预警， 名场面， 再看一遍， 燃姐大型土粉现场， 建议2:34、2:50、3:27暂停看游戏界面，燃姐手速太快，多试几次。 有人实在是截不到，就跑去看评论区，果不其然，在评论区最热门的评论上找到了三张截图。第一张，杨飞邀请秦冉打游戏的画面，第二张，秦冉游戏好友的截图，第一页全是至尊以上，第三张，九张神牌。网友们炸锅了， 哭了，神仙好友，神牌扒出来了，应该是杨神给他的吧。 他是怎么做到九张神牌的？这是什么新的 bug？ 一众拜神仙之后，就有人当起了显微镜开始扒视频了。 那个，大家有谁还记得去年魔都 OST 的四强赛吗？ 别猜了，我指路 @Q2。 有初代粉还记得 OST 三张神牌的来源吗？ 看不懂，这有什么来源？三张神牌不是云光财团一个团队打造的？ 老粉太少了，很多人都忘记四年前虐心的冬季赛，指路九州游官方精品帖，链接如下。 啊，酒店老板是初代粉啊，哭了。 秦修晨跟节目组都没有想到，节目播放完一个小时不到，微博又炸了。依旧是秦修晨工作室，因为今天播节目，工作室的人怕出麻烦，一直在加班。不过好在节目播出之后没有出什么乱子， 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负责秦修成工作室官微的人看到私信还有不断上涨的粉丝，挺诧异的，这么多艾特评论，有人已经顺着微博去吃瓜了。经纪人知道这会儿大概已经有网友拿显微镜扒出来杨飞邀请秦冉的节目剪辑了，一点也不意外，他气定神闲地询问道， 是杨飞被爆出来了吧？ 他说完后，工作人员没有出声。 怎么了？ 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工作要做的，经纪人去拿了外套准备回家。看工作人员这样子，不由一顿，多问了一句。工作人员摇头，他说不出话，只是伸手默默地把手机递给经纪人。 是扒出了杨飞，但是还有其他东西，你看看。 经纪人伸手接过来一看，微博热搜又更新了。他原以为看到的会是杨飞或者秦冉的热搜，却没有想到没有一条是他预想到的。尤其妍希占据了两个小时的热度，都被前三条热搜成功挤下。热搜第一，云光财团神牌创始人。热搜第二， Q2。 热搜第三， OST 杨飞冬季赛。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